这个好像昨天礼拜六班的进度也就交到这样而已啊。那我们下一堂课就是下一题课了啊，要重收一次学费了，感觉很敛财啊。这个，那下礼拜还是继续上课。我们那个，一月头的时候我会放假一次的啊，然后在之后的日子，同学如果有什么重大假日想要放的话，就来说一下，我们大家表决一下这样子。不晓得同学们啊，在学中医的时候是学到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我最近因为有一些就是因为我的学生在班上，其实在我的感觉都觉得大家都乖乖的啊，就是这边做的东西，坐在这边这东西，你们称他为老师，就不要惹他嘛，对不对？所以同学都对我都很乖啊，就是这样子。那所以我不是很有机会认识同学的一些状况。那相反的呢，有的时候在有人寄 email 给我，或者认识一些新朋友的时候，会勾起一些回忆吧。就是我不晓得同学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会希望这个世界，就是好像一旦开始学了中医，会好像很想告诉人家说中医是一个好东西，这种感觉会不会有？我想我还是会有哈，就是因为我这时候我说这个话不是要教训各位，不是的，我只是最近因为这样的事情，这一类的事情让我勾起我的回忆。就像我当年在学校，其实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医术可言，只是在学中医，只是接触到中医啊，就是根本没有医术可言的时候，我记得我别的系的朋友给我取个外号叫 Herbal Man， 就是药草人，就因为这个人就很疯，你知道，见到谁都很热切的谈论中医的话题，然后凡是没有兴趣的人都听不下去他在讲什么东西，就很讨人厌。就是我当年就是这样子，就是好像见到谁都要谈中医，你就说这个很多好多好，你感冒我跟你讲啊，这可以怎么治啊，就是这样，就是那种很用一个英文讲是非常的 fanatic， 就是宗教狂热者啊，就是我想初学的时候真的就是那个样子。那所以我不能够说这个同学一定不可以有这个心情，我觉得是学得越久越没有这个心情，就学得越久越会认识到人不会受你影响，所以就没什么好去那个啊，没有什么好去用力的。但是呢，我这边是在讲到说各位同学都是初学者嘛啊，或者不要说是初学者好了，即使在开业的医师，有些人也不见得是医术很好的，这我们都能够理解嘛，对不对？就是任何一个学门我们都不一定是人人都能够学得很好的。可是呢，你知不知道当你跟一个开业的医师聊天的时候啊，会在他们的谈话里面，你屡屡的会听到一个蛮有趣的内容，就是开业的医师啊，就算不会告诉你说，我告诉你我医术打遍天下无敌手，就算他不这样子讲，至少呢他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时候，他也不会觉得他的医术很坏。这是不是一个，就是照理说我们开错，我们一般开错药或怎么样会知道自己医术不好，对不对？但是很多在开业的医师的生活情况之中啊，他也不会觉得他医术不好，他大家都会觉得自己医术还不错。那这是为什么呢？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身为中医的学习者需要自我警惕的一件事了。就是当我们啊对别人展现我们的中医的时候，如果让人家看到我们有一种过度的热情，人家会不太好意思刺伤我们。那于是呢就会产生一些状况，像开业的医师为什么不会知道自己看得不好？ 因为他看不好的病人不会回来找他了，所以会回来找他都是信赖他的人，所以他就是永远看得到朋友看不到敌人，听得到好话听不到坏话，这很容易理解吧，对不对？所以就觉得他不好的人就 不理他就好了吧，这只是消费者的选择。那我们在帮人开药的时候，如果非常热情地跟他讲，我跟你讲这个药怎样怎样，然后怎么样怎样，然后你要吃啊怎样怎样，当我们给人家过度的关注的时候啊，往往会产生一种在宗教领域会发生的那种小笑话。就比如说某某不一定什么教啦，就是某某团体啊，那其比如说遇到一个人说他啊，心情不好，失眠怎么样？那你就跟他讲说，哦，我们这本书哦，它内容非常的神圣光辉哦，你回去多读，读了之后失眠就会好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每一个教友都来跟他讲说，你读了没？有没有好？有没有好？有没有好？然后那失眠的人就会说，啊，有好很多。那其实他还是天天失眠，只是因为那么多人在问，他已经不好意思讲他没好了。这样的心情你能够明白吗？所以如果我们在学中医的过程呢、啊，有那种中医狂热者的那种调调，让对方嗅到这个味道的话，往往我们就不会再有机会听到真话了，然后我们就会傻傻的以为自己医得还不错，然后可是对方可能在你不知道的地方会说，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觉得怎么好，所以他一直问我有没有好，我只好说有好有好这样子，或者说还有一种比较客气的讲法，好像有好我想如果当你们有机会帮别人开药的时候，就会常常听到好像有好这种话，就是不忍心伤害你的一个说法这样子。所以呢我是觉得好像说这个物理学上有所谓的测不准定理啊，就是当你用某种态度去面对他人的时候，他人也就不会把他内心真正的想法让我们知道了啊，当然会有这样子人的互动的问题。所以同学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当然现在我是希望同学自己开到自己吃就好，最好不要开到别人头上啊，因为现在还很危险啊。没有，就是以伤寒论来讲，我们才学了几十分之一而已啊，就是医术非常的不全面。但是呢，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要开药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跟人家说啊？我想不是刻意要作假，我是觉得什么事情都有一个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了，就是如果是我帮别人开药啊，就算我看哦，这个人就是麻黄附子细辛汤症，这个人就是真武汤症，这个人就是桂枝汤症，理论上是100%有把握开的药，我想我多多少少还是会补一句说，你可不可以吃药之后有什么变化跟我讲一下，就是还是不要那么笃定，因为还是有例外的。那有一种比较不可爱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中医的文化使命感跟个人的自尊跟个人的面子搅和到一起的一种状态，就是好像哦，我如果不把你看好就丢了中医的脸，人家就会不相信中医了，所以呢在帮人家看诊断症的时候就会有那种我这要开出来你吃了100%就会好那种调子出来，我想现在是最可怕的了。那个的话一方面别人是不能够看，人家一方面也很难相信你，对不对？会觉得你好像太傲，太有什么事情太自信太骄傲。另外一方面其实当你的自信心撑到那么硬的时候，在对方的眼中就会看得到你的面子已经脆弱到这个地步了，他实在是不会好意思挫败你，所以我们不如是要把自信心放得比较低，然后让人家看到我们脸皮还蛮厚的啊，如果开错了尽量骂，就是让人家看得到我们是骂不死的，那这样子的话他 他会比较有机会告诉你真相，否则的话你问的话，就算你主动打电话问说有没有好啊，好像有好，好像有好，他也不敢刺伤你啊，对不对？就是我们内心的脆弱别人也看得到啊，他也不想平白无故伤害你啊，啊，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关系。那就在我们的这个医病关系里面，其实这些小地方啊，虽然这些东西本来不是大事，但是我觉得看到开业的医生，好像很多人普遍性的都不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它只是一个微小的一个心理上面一个很微小的东西，但是当它变成累积，一年一年累积下来的时候，然后到最后就变成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了，因为你得不到正确的回馈，哦，会有这样的现象。那还有就是，我当然是都不晓得了，说不定我这班根本不需要我讲这些话，因为我总相信人物以类聚嘛。啊，我自己都没有在推广中医了，那我的同学生可能也差不多，大家都很冷淡，这样就好了。所以，因为我到今天，我觉得我呀，对于我对于推广中医这件事情是很没有感觉的，因为我总觉得我还可以更进步。所以我每个礼拜在教书以前，为了今天准备功课，我可以这个礼拜读多少书，那这读了多少书就是我的收获。那我会觉得我这个礼拜拼命去收割到的成果，有人也想要，那就来卖给你们一些，这样子，也就是这样而已。基本上这个课是一个我自己在读书的课，哦，不是一个什么在那边我很厉害在宣扬的课，并不是，就是只是一个我这个礼拜读到这些书，我就来跟大家讲，就是省你们一点做功课的时间，先帮你们把它读完整理好，就这样子。那这个在推广中医，就是说其实你问我的话，我会觉得我当然会觉得张仲景经方的这种处理方法实在是比西医可爱太多了。哦，以可爱不可爱来讲，我当然觉得经方可爱啊，就是你现在要我感冒去吃西药，我真的没有办法，我觉得桂枝汤那么有效，我干嘛要吃那种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可是如果我们的家人是一个不是那么喜欢中医的人，甚至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过去的教育或者知道的东西，就会觉得中医是一个比较暧昧的，比较迷信的，比较一个理论混乱的一个地带。但实际上中医是不是暧昧迷信理论混乱呢？其实也真的是啊，对不对？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网络上面在聊中医的人，如果你打开什么 BBS 或者什么什么的网站在看，哪一个人讲话不是疯的啊？对，就是，所以就是人家对中医的责怪其实也不能说是错，对不对？我只能说我代表的人就是我自己，你知道，然后拿一本《伤寒论》也有人讲得很疯啊，所以我们不能够代表任何一个全中医界，我们只能代表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只是一个人的力量，不要随便把所有的文化光环背在我们背后，我们背不起，我们只是代表我们自己学习到这个程度而已。就像从前有三不五时有人会说什么，老师啊，你要看病啊，看病才能证明你医术很好啊，不然的话人家都不会信任你。我就说其实啊，你如果要知道我的医术到什么程度，那就是我的课上下来，上一段时间你发现你自己有医术了，你从你自己有医术有多少医术这件事情可以明白到我给你的是什么。如果你自己学了半天都没有医术的话，那恐怕我对你真的是毫无存在意义了，那我医术好或不好根本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同学如果学到多少东西变成你自己的能力，你可以从你的能力里面看出这个老师值不值得你要，而不是说这个老师要显本事说他有多厉害什么的。那我提到说什么要不要用临床来证明自己医术好或者怎么样，或者就是要为中医争一口气这种思考啊，我是觉得在一个最基本的人际互动的环节我就已经觉得不太可能了。因为我的想法是说，对方不信任中医，对不对？那就是对我们这个对中医的系统有一个负面的看法嘛，那我们不是他认同的人嘛。那我们把角色调换过来，如果有一天有一个 我根本就不认同的人，就是我看不顺眼，也不觉得他很好，也不觉得他正确的一个人，然后每天来抓着我，叫我相信他信的某某教，信的可以升天成佛、洗业障，然后拼命说服我要加入。那我的感觉是对这个人的感觉是更好还是更不好？更不好。那我们如果在外面推广中医，就是一样啊，就是别人喜欢中医的早就喜欢了，那不喜欢的就变成你在那边跟他讲，他觉得你在那边传邪教。然后对方反抗越用力，你就越要讲说你信西医你就万劫不复啦，信中医者得永生啊，对，就是变成这样子啊，就是变成一个宗教战争嘛，就是人的情绪越就是互相摩擦之下越来越难看，就会变这样。那我想这个网络上有很多的人啊，在推广中医都做出了很难看的示范啊，那同学要我觉得是要守得住啊，不要因为人家都发疯了，所以觉得发疯是一种正常。就是不要因为有几位名医动不动就大叫我很厉害，不然我们来拼啊，就是你们就每个人都觉得说我们可以跟人外面去拼，每个人都说我很厉害是正常哦，不要这样子啊，就是我们还是要守得住一个为人的基本的本分，就你要想平常你跟你的家人在一起相处，你要如何对待他，对方会喜欢你，你就用这样的方法对待任何人，这样比较好一点哦，就是不要说在中医的领域变成一种异常的人，就是哦说自己很厉害，然后跟人家传教都觉得啊这样没有问题啊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好像就你知道人有时候就是在任何一个学门里面都会喜欢当老大哥，你知道指教人家说你应该怎样应该怎样，那我是觉得这不是一个中医的问题啦，只是说大家如果刚好在学中医，那同学有很多人是求知心是很丰富的，可能会在网络上跟很多人互动啊，讲一些什么话，那在那个互动过程里面，如果我们被带坏了，变成一种好像很大牌很狂热的中医传教分子的话，其实我们接下来的人生就很难得到正确的回馈，那我们的临床医术就不能够再进步了，那这个对自己的进步来讲是很伤的啊。那其实你要跟多少人结仇，那根本是对我来讲是很周边的问题，这不重要，我只是觉得站在一个学习的角度，我们要怎么样做人处事才能够让我们的学习得到最大的效果，我是站在学习的立场在讲这件事的啊。那就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这次课上的比昨天的要快，所以就讲一些闲话啊，不好意思，我们下课。